我出什么事儿了？ 让人给打劫了。 还有人劫我呢？ 哎，老头走一胡同里头 啊， 走着走着出现一劫匪 啊， 别动， 拦那儿了。 一加一等于几呀？ 哎，这劫匪多有文化。 小超说等于二， 答对了呀。 再看劫匪泼泼泼连捅三刀， 怎么答对了呀？捅啊， 你知道的太多了。 我嗨，对呀、 啊、 这不是我这搭档高小潘吗？前两天也在胡同里让人打劫了、 啊、是吗？ 出了一大哥，手里拿把电锯，咔一拉，哎别动，我认识你啊，问你个问题，你答不上来我弄死你。我问你啊，什么情况下五大于零，零大于二，二大于五？小潘答不上来，大哥真不客气，咔一下左胳膊就掉。当时小潘拎着掉左胳膊就问他，大哥呀，你让我想一下行不行呢？不是大哥，我死行，你告诉我什么情况下五大于零，零大于二，二大于五呢？那大哥说，在脆丁壳的情况下。 现在这流氓都太有文化了。小超不死心， 还没完呢， 继续往前溜达 啊！ 溜达到哪儿了？ 到哪儿？ 后海 啊，紧挨着 后海。突然的阴云密布， 变天了。 呜，天空出现了一条龙。 啊，民间传说呀，后海有龙。 嗯，阿超， 嗯， 我跟你说，我是龙。我是真龙， 哼，哎，我是龙啊，我是真龙，你说，哎，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见，你这，废话哪来这么一大垮龙啊？你这玩意儿， 人家是龙 啊， 阿超，我给你学， 好嘛，这外地味儿， 我是龙， 哎， 我是真龙， 啊。 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 您要有法术，先把自己这外地口音给变过来，行吗？ 阿超 啊， 我有北京户口，我 撂下。 我给你学， 哎呀， 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 啊， 但是 怎么着， 必须得凑齐七颗龙珠。 这都、个，哎，我这还得找海龟去，我嗯。 小超一听动了心了， 这还懂， 到处凑龙珠。 是啊， 很快凑了七颗龙珠， 我得多不容易。 这龙来了， 哎， 龙大哥， 哎， 七颗龙珠凑齐了， 着了， 满足一个愿望吧， 许我一愿望。 阿超， 哎呀， 我给你学， 哎，有事说事儿。 我是龙， 我知道， 我是真龙。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见呀！ 啊 ，I am 天龙， 哎呀， 天龙啊！ 大哥，我这攒齐了你龙了，你这，你先变个助听器，你再听我讲一愿望就。 阿超， 啊， 我逗你玩呢。 哎呀， 你有什么愿望啊？ 我想你死。 我许玩笑， 听见了。 哎呀。我从小渴望自己是猫， 他喜欢猫， 我觉得自己是个猫人， 这不有病吗？猫人，你知道吗？ 我能不能拥有九条命啊？ 要多点命。 阿超， 嗯， 你走吧，你快走吧， 嗯， 你有九条命了，快走，快走。 哎呦，哎呦， 啊， 别闹啊 啊！ 就这大欠龙一句话， 嗯， 说我有九条命就有了， 真有九条命了。 万一没有，再打皮让人捅死算谁了？ 不可能， 这不行，这得试， 得试去， 试试 哪试 哪试？ 西客干， 我干嘛去？ 卧轨。 我一辈子也没玩过这个呀，我 小超横躺在这铁轨之上 干嘛来的？ 就等火车来 来吧， 火车从小超身上开过去，再看小超 没事儿 死了。 不是，你等会儿，我九条命怎么还死了？ 火车十节车厢， 嗨，哎呀哎呀，行了，您哪位叫火车来回撵的呀？你这 阿超，我黑你啊！ 哎呦呵，别闹，你这像话吗？ 包括小超让我郁闷， 怎么的？ 其他包括工作团队更让我郁闷。 讲讲 啊，就那个订票电话永远打不通， 不好打， 服务态度极差。 你给说说， 治标必须得治本 啊， 微服私访， 去吧。 拨通电话，我都不爱记那号了，都 多少？ 6401676。 行了， 我不爱记， 不爱记都背下来了，你这。 就做个小广告啊！ 哎， 拨通号码以后我就问 啊， 喂，是嘻哈包袱铺吗？ 哎，挺客气的。 是啊， 哇，还有票吗？ 啊，问问。没了。 啊，管送票吗？ 不管。 还有下周三的票吗？ 对，你猜。 啊，